酷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知道大家星期五都很开心嘛，这个时候呢都应该可能下课啦，要准备放工啦，要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就包括 Broccoli 也是，因为刚刚也访问了苏后，好开心，他见到本人真的很厉害。然后晚上大概八点多又要搭飞机出国去玩啦，耶，就是出国去巴泰呀，所以祝大家去 safe fly 啦，只要你有在旅游的话。可是呢在家没有事情做也不用，也没有关系，可以来到酷炫的 IG 看看我们最搞笑的 YYY 莹莹又在路上到处的整人啦。这一次他要测的是马来西亚人的善心， 让帮你今天帮你测试出到底马来西亚人有没有善心。可是呢我今天有 body drop， come on。 哎，不可以开，不可以， 不能开。耶，今天送你金。 刚刚我们来那边， 站在那边吗？ 对， 好， 哎，你要签名？ 为什么要呢？因为呢，当莹莹她走路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把一张纸丢在地上，结果那些路过的人呢、啊，真的都是拾金不昧的，马上捡起来了，交还给 YY 莹莹。此时呢，这一等就化身为那个 bodyguard， 就来阻止他们说，哎，不要随便碰我们的明星啊，来 prank 这个路人。但我没有想到，哇，马来西亚人真的有两点很可爱。第一点呢，我们都非常的拾金不昧，看到对方掉东西都二话不说帮他捡还给他。第二点呢，大家都是很乐意来接受 prank， 就好像被 prank 了也觉得很好笑，也不会发怒。所以你期待 YYY 莹莹在路上 prank 你吗？赶快来到购物圈的 IG 这个 reels 呢，在下面留言说 YYY 莹莹下次来我的学校啊，来我的哪里呢，来玩这个购物圈怎样帮你就可以了哈。所以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FBOYS 的《灯火》。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来聊的这个变变变呢，应该跟很多大学生都有关，你们应该会很有共鸣。那就是和别人一起合租一间单位或者是房子会经历的变变变啊。先来问问 Broccoli 自己吧。变开心的点呢，我在大学还真的经历过，那就是你的室友如果是一个厨神的话呢，哎呦，你每天上课完啦，回到家里很累的时候呢，他已经煮了一道道的好菜，这种就感觉有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很开心？讲真的 ，Broccoli 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也是合租那种宿舍，是那种排屋来的，因为我的学校就在隔壁嘛。那我应该算是朋友中的小厨神吧，因为我妈妈会准备很多那种排骨，然后还有那个酸菜，还有番茄，就是那种给我自己去料理。那我都会煮一整锅的，我叫它什么名啊 ？A B C 酸菜排骨汤，然后加了一些干辣椒。我记得来自 JB 的朋友，他都说哇，伟俊你煮的这个汤真的很好喝耶，就是它酸中带点微辣，微辣那个面条又煮的刚刚好，很嫩，然后排骨，哦哟，好像在家里吃妈妈煮的妈妈味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室友，应该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可以帮你解决三餐，可能你就帮他买一点柴米油盐这样子喽。这真的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回来再跟你聊聊其他的朋友，你又经历过哪些和别人合租屋子有的开心的 moment 吧？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飞道尔的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我也没有想过大家怎么可能不可能要去支持他演唱会嘛，一定要买票的啊。那就是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呢， Miri Indoor Stadium 深情开唱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约站。要买票的话呢，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抢购最后的票，动作要快了，不然可能真的卖完了。 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真的无所不谈啊。今天化身你的小室友呢，来跟你聊聊和别人合租屋子会有怎样的变变变啊。如果你本身是游子的话呢，或者是出远门去到外面工作啊生活的话，可能都有合租过屋子嘛。我觉得变开心的其中一点呢，像是这位朋友呢叫做Ronson， 他说他大学的时期啊，就是还好有这些朋友在，让他可以躲过很多的灾难。什么的灾难呢？就例如可能他今天在阳台那边晒衣服嘛，然后去上八点到十二点的 class， 没有想到呢早上的九点十点开始刮风下大雨，他立刻 text 他的朋友，虽然说他朋友还在梦中睡觉，可是他一 text 他就立刻醒来，然后帮他收衣服。哎呦，这真的是太好太好的室友了。这边也还有收到一个朋友呢，叫 Jessica 是工作人士，他说他的女生的室友呢真的也很棒，因为有时候女生会来一些经期或者是太累啊生病啊，那他的室友呢每天都会很窝心，化 声，好像她的男朋友这样子，会去到她楼下的一些 supermarket 买一些女生的用品啊，或者是炖一些女生可以喝的那些饮料啊，来暖她的肚子。哎，我觉得有这种室友真的是你不懂上辈子室友来的福啊，因为有人要这样的室友都没有，甚至有些室友会添很多麻烦。当然这个麻烦我们留在等下的心酸的事情来跟你分享。但如果你有那些好室友啊，帮你很多东西呢，你一定要送很多好康给他嘛，对不对？那就是送他去看免费的电影啦，那就是 Karate Kids Legends。 现在来到 GoSuan 的 NY 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首映礼邀请券啦。这部电影呢，它讲述的是不同的武术风格，喜欢看各种打斗的画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 Karate Kids Legends 呢，将会在6月5号全马上映，详情条规记得浏览 GoSuan 的 NY， 手机 GoSuan Beyond Trend。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当然 Broccoli 也希望呢，我是那个你打开勾选想要听的原因啊。因为今天来跟你聊的这个变变变呢，我相信很多是大学生啊，或者是游子在城市工作应该都会经历的吧，那就是和别人合租同一间 unit， 你会经历怎样的变变变呢？刚刚聊了两点变开心的事情，包括对方可能是厨神煮了很多好料晚餐给你，或者是你需要收衣服啊，拿钥匙拿 passer 他都可以帮你拿。而变心酸的点呢，这是网友投稿进来的，这个叫做Teddy 就说，如果跟你合租的这个室友是情侣的话，那真的就麻烦了。因为 Teddy 曾经就遇过呢，他在工作的时候晚上要睡觉了嘛，结果听到呢隔壁房那对情侣呢在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吵什么东西，结果呢去厕所去那个客厅一听，才发现他们又吵架了。那我觉得情侣吵架是正常嘛， Teddy 遇过的这个情侣的室友呢有点夸张了，他们说有时候会从房间吵到客厅去，可是又吵越吵越严重嘛，那个男的或者是女的就会开始摔东西，摔东西就算了，摔的玻璃碎片呢还不小心刺到了 Teddy， 因为隔天去泡牛奶泡咖啡的时候呢，因为赤脚在客厅走嘛，不小心踩到这些玻璃碎片。我也是真的觉得有时候跟情侣合租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好的话则好，不好的话等下又吵架又尴尬，然后见面又要碰到所以你问我的话，我还是 prefer 一个人住真的比较爽。我来再跟你聊聊变心酸还有哪些事情，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陈立农的这晚风。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呢，就是如果你和别人合租屋子啊，到底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啊。刚刚说到了几个变开心的事情，包括室友是厨神啦，帮你拿 passer 啦，又或者是变心酸的，如果室友是情侣那种的话，吵架了还摔东西啊，搞到整间屋子气氛尴尬有的没的。那接下来这个变心酸呢，诶，也是收到像是 Jolene 发进来的，他大学的时候就遇过这种可怕的室友啊。因为Jolene 呢跟这位室友他们是需要共享同一间厕所的啊，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已经够心酸了再继续念完 Jolene 的这个回复啊，他说呢，因为这个男室友呢就是很不注重卫生，因为要共用同一间厕所，所以有时候男生瞄不准的时候呢会尿会小到那个马桶的边边这样，那女生是要坐上去的嘛，所以就会觉得有那个黄色的那个污渍呢真的是很蛤蜊。诶， Broccoli 真的可以感同身受，因为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算我是男生哦，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房东很可怕，他就把整个排屋呢当成了很多的房间，就一个屋小排屋啦，可以挂出八间小房间呢，然后大家就共享那个厕所。我就记得在我隔壁房的那些男室友呢是真的很不卫生，每次真的没有对准之外，然后又水龙头不要关，醒的那鼻涕又没有清干净。可是那时候我没有钱，我就跟妈妈讲，妈我要换地方住，妈讲不要，你就给我住那边。所以我真的忍了快两年，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以后长大我一定要努力赚钱，然后一个人住。大家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就 厕所我要准备去上大号的时候，有很多那黄黄的污渍，然后要刷牙的时候，那个洗手盆又有那些无缘不为那种不明的物体，所以就觉得哇，我自己身为男生都觉得，男生你可以为别的人着想一下嘛，所以跟别人合租屋子有时候真的有这种麻烦啊、所以还是选那种比较爱卫生、爱干净、不太喜欢带人回来的室友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你对合租这件事情还有哪些神奇奇葩的故事呢？继续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分享吧。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